是，怎么样？那么亚妮娜说的是真的，我撒谎已经撒够了。是的，过去我是魔鬼胡安的情人，现在我还爱他，简直要疯了。我痛苦的只是他带走了莫妮卡。你知道了我的秘密，让你和我一样痛苦。我们俩都忍气吞声的受折磨，你只能默默的去忍受着。你是不愿意让你的儿子遭受到不幸。你错了，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他。你想说什么就说吧，反正碍不了我什么事，我也会对他说，他最相信我。尽管你是他母亲，可是我比你更有手段，我比你优越。魔鬼胡安让我发疯，现在我也让雷纳托为了我发疯。 要把这位不仅仅是轻浮的阿姨妹处理层次分明，也不是件易事啊。英国电影《简爱》在世界电影史上有它的一席之地。影片里那位相貌平平但追求精神平等的家庭女教师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这样感情丰富深沉的人物配音，不深入到角色内心，便难于体会和表达人物的精神世界。 还没睡？ 没见你平安回来，怎么能睡？梅森先生怎么样？ 他没事，有医生照顾。 昨儿晚上你说要受到的危险过去了？ 梅森不离开英国很难保证，但愿越快越好。 他不像是一个蓄意要害你的人。 当然不，他害我也可能出于无意。坐下。 格瑞斯珀究竟是谁？你为什么要留着他？ 我别无办法。 怎么会？ 你忍耐一会儿，别逼着我回答。我现在多么依赖你。哎，该怎么办，杰？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年轻人，他从小就被宠爱坏了，他犯下个极大的错误，不是罪恶，是错误，它的后果是可怕的。唯一的逃避是逍遥在外，寻欢作乐。后来他遇见个女人，一个20年里他从没见过的高尚女人，他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机会。可是世故人情阻碍了他。那个女人能无视这些吗？ 你在说自己，罗切斯特先生？ 是的。 每个人以自己的行为向上帝负责，不能要求别人承担自己的命运，更不能要求英格拉姆小姐。 哼，你不觉得我娶了她，她可以使我获得完全的新生？ 既然你问我，我想不会。 你不喜欢他，说实话吧。 我想他对你不合适。 啊哈，那么自信，那么谁合适？你有没有什么人可以推荐？你在这儿已经住惯了。 我在这儿很快活。 你舍得离开这儿吗？ 离开这儿？